疫症點解肆虐咧？係因為暴政，大家俾個政權逼到一步一步要由一個小市民變成一個超人。所以如果我哋自己能夠團結成為一個香港人嘅命運共同體，將來爭取雙普選上街嘅人數100萬、200萬，一呼百應，呢個就係我哋話1.0、2.0、3.0啦。呢個第二波嘅公民抗疫係會令到我哋迎嚟真正嘅民主自由嘅香港。 好，各位朋友，欢迎翻到嚟第二节嘅敢怒敢言。今日同大家继续讲封关嘅问题啊。上一次咧就同大家分析咗，喂，点解林郑死唔肯封关？除咗佢黐线之外啊，其实可能都系同呢个中港嘅一啲规划啊，一啲大政治布局咧系相关。咁啊，今节咧我就再同大家详细讲下，喂，其实有啲咩关系可以封，有咩关冇封就封唔封咁样咧？ 我讲多少少就系，其实嗰个点解香港人咁需要封关呢个心态，因为其实好多即系好多人咧系会话咧，其实唔系好多嘅，即系有啲人咧就会话，哦，你封关咧就系闭关自首咁样，或者系封关咧你就系排佢或者歧视人哋咁样，即系有呢啲咁谂法。咁但係咧，其實如果大家即係諗清楚成件事咧，其實咧唔係我哋封關先嘅，或者其實封關都係一個互動嘅過程嚟噶嘛。即係點解香港人會諗封關，就係因為其實你武漢封咗城啊，武漢一封城咧，其實啲人就周圍走，然之後所有人都見到你周圍走，你唔可以唔封自己嘅，你明唔明啊？即係其實所以咧，好多時候呢啲邊境或者邊界嘅一啲爭議，或者邊境嘅一啲政治咧，其實係一個共同嘅過程嚟嘅，即係你做咗啲嘢，導致到我唔可以唔做一啲嘢。係、好多時候呢種其實我哋喺如果你講當代比較即係多啲討論嘅一啲邊界理論咧，其實就係唔係淨係講 border， 我哋係講 bordering， 係即係。 是一個動態的過程， 是邊界化的過程。 不是，這個很明顯，舉個例子就是香港不封關，那我們就被人封關，即是現在就是這樣。 還有你不封關，現在社區就全部封了，你不要增加隔離營，即是那個我們講的那個邊界化，即是那個 bordering 的，是一個過程來的，是的，即是無論是市與市之間， 國與國， 是的， 區與區， 一個區與區，還有一個社區之間，係啦，即係你冇得話，例如可能粉嶺或者即係西貢嘅人咧，純粹係為咗自己而唔俾你入嚟嘅，因為其實呢個係一個互動嘅過程嚟嘅，係因為你政府唔封關嘛，你唔封關，跟住你逼到落嚟，我要硬食咗你本身嗰啲隔離營，係啦，咁佢哋係有一個合理嘅理由去質疑你點解一定要揀呢個地方，係啦，所以其實我哋講嗰個 bordering 咧，唔係純粹講 de-bordering， 即係唔係成日佢而家講嗰啲大灣區去邊界，而係佢重新劃定嘅一啲新嘅邊界嘅 re-bordering， 即係一個咁樣嘅過程咯，係啦。咁所以即係去到依、這、一個，如果用依個概念，就會理解到點解香港人其實係要成一定要講全面封關嗰個理由，因為呢、这個依樣嘢其實係一個互動嘅過程，你做咗一啲嘢，令到我冇得唔做一啲嘢，係啦。咁然之後佢就會衍生好多一啲更多啱啱我哋講 rebonding 嘅過程咯，係啦。咁所以即係用呢種理解咧，其實本身我哋講緊一啲關口或者封關，究竟具體嘅情況咧，其實變得係好重要去研究嘅。咁所以我哋之前咧就整咗一啲相關嘅一啲，即係可能關口，甚至未來係將會點樣去規劃，即係香港嘅邊界咧？其實依樣嘢就變得更加重要去理解點解而家林鄭即係一死都唔肯封關，死都唔肯全面咁封。背後其實實質係咪有一啲政治議程咧？咁樣， 你可以講下咁實際，譬如有咩議程，或者你覺得啊，有冇得從我哋已經見到嘅封關嘅狀況去睇下佢有咩議程咁樣咧？ 如果你睇嘅議程咧，就唔單止睇佢封咗啲咩關，仲諗下將來其實佢諗住開啲咩關。係係嚇。咁因為承接翻我哋第一節所講咧，就係即係一個而家關口，即係佢而家做 rebonding 嗰個過程，其實係佢 佢不斷再重塑香港同埋中國之間嗰個邊界。嗰個邊界其實係一定有啲通道。如果通道可以係，譬如我即係佢唔一定喺邊界上面發生，佢即係 A 同 B 之間有一條邊界 ，OK， 即係個邊界理論上就係大家好 straightforward 咁諗，就係喺中間呢條 B 之間嗰條線咯。但係其實而家做 rebordering 嗰個嘅過程，其實唔單止喺條線度，一地兩檢係另一種線，就係、是、喺你個你嗰個嘅即係城市核心嗰度，會有另外一條新嘅邊界。 係，佢插條針入去你個城市中心嗰度，嗰度係邊界。咁但係其實佢成條針已經入咗你個城市入面啦。 另外一種邊界咧，就係即係睇人，就係即係譬如你專才，你可以有一個新的空洞，咁我哋一間會講講嘅就係、是、譬如河套區嗰邊有個叫做即係將來有新的一個特快通道，可以俾一啲雙方認可的深圳的專才、科技專才，可以透過一個新的綠色通道，嗱好多專好多唔同嘅古靈精怪嘅，可以落嚟河套區，即係河套區就係香港部分啦嚇而家，但係。佢又可以免簽證，可以快速通翻落嚟。咁佢落咗嚟之後，其實理論上就可以全香港就走。咁其實依度係變相係俾咗某一部分人有一個即係 有特權啦、 啊。嗰、那個邊界係啊， 佢嗰邊界同你嗰邊界唔同啦、 啊。好似去迪士尼 Super Pass、Super Pass 咁樣，可以你可以特快入去。咁但係其他譬如香港居民咁，可能就要。或者係其他深圳市民就可能照樣要申請嘅，咁啊變咗可能俾某一啲特權人士可以落嚟香港，而依樣嘢唔係香港可以控制得到嘅，咁所以就其實如果講翻我哋即係今日第二節嗰個主題咧，就係講緊我哋早幾輪喺 Facebook 度有一個新嘅即係圖做咗出嚟啦，就其實可以講到咧。點解今次林鄭佢唔肯封關咧？就係、是、因為咧，長久嚟講，國策都係做緊一個所謂邊境重塑個邊境，係做一個 rebuilding 過程，就係、是、有不斷有啲新嘅隱藏嘅一啲嘅關口要準備開啦。你呢個時候竟然喂反其道而行，我要封關唔得噶噃。咁我哋一齊睇睇有啲咩新嘅，即係將來有啲新嘅關口 就 開啦， 即原來而家講緊封關，但係佢已經準備了一大堆關要再開關啦，即係整啲新關口落嚟，猛擁啲大陸人可以從多方面嚟香港。 咁我頭先講過就我可以好快咁講一次，咁啊可能建青我補充一下。咁其中一個就係大家都聽過㗎啦，就叫蓮塘口岸，蓮塘口岸。咁蓮塘口岸咧就喺其實起好咗㗎啦， 係咩？ 起好咗㗎啦已經。如果大家去打鼓嶺。 打鼓嶺， 或者大家如果由大埔搭車去粉嶺咧，你見到咧有好多啲工程做緊嘅，佢作一條隧道，收成百幾億咧，去幾多幾億啊？即係我唔知百幾億噶啦， 幾百億， 幾百億嘅係啊，就做咗個口岸喺深圳嗰個嘅蓮塘區，就係東面嚟嘅嚇。咁因為要配合一個叫東進東出。西進西出的一個嘅國策，就係、是、咧就所以在香港東面咧需要搞多一個新的口岸， 就免簽證入境喎，呢度寫住。 咁喺2013年咧做緊一個撥款嗰陣時候咧，即係政府去攞撥款去起一個新嘅呢個新口岸嗰陣時候咧，因為本身你知政府啦，係起基大白象基建，從來都唔會俾條針數你噶嘛，即係。其實需求好少嘅，咁但係個位質之高嗰個需求咧，佢就講咗有一個假設嘅，就係、是、起好之後咧，點解咁大需求？因為起好之後咧，就有一個新嘅政策，就係一個深圳居民免簽證入嚟香港。啊，咁呢個亦都可以想即係想象為一個即係篤穿香港嗰個界別貨深圳居民一個過程咯。咁蓮塘口岸起好咗㗎啦，佢。早幾年就話應該舊年年尾開嘅，係啦。咁但係舊年發生咩事大家知道啦嚇，即係整個社會都咁嘅，即係處於一個咁 沸騰嘅狀態啦嚇。 狀態。咁喺我哋舊年年中仲聽到啲新聞嘅， 即係講話啊年尾會開係啦。咁但係去到年中之後就冇再冇。 冇提呢件事啦。 冇提呢件事啦，但係其實嗰啲硬件係大度嘅，只不過就係睇你香港社會係唔係真係夠硬，搞到佢可以延遲開啦。我諗而家嘅狀態就係咁啦。咁依個係沿河口岸咯。咁另外一個咧就係、是我哋向西面行少少，就係、是去落馬洲河道區。咁就問題咗少少嘅就係、是一啲專巢嘅通道啦。我諗一陣間建築可以再講多啲啦。咁再多一樣嘢就係、是依個少啲人聽嘅，係啦，就亦都係啲魔鬼細節嚟，就係、是有一個叫北環線。北環線，北環線咧就係、是、地鐵一條線路嚟嘅，就係、是、其實喺早若干年前咧都講過北環線咧要起㗎啦。咁就係連接新界西部同埋新界東部咧。一條新的鐵路，咁本來都是一個within香港發生的事情。咁、最多只不過講話可能有一條支線咁駁過去馬洲站，都是香港噶嘛。都是香港範圍噶嘛。咁但係咧，好奇怪地喺最近一啲嘅大陸嘅文件係講緊話一個，因為馬洲對面就皇崗口岸噶嘛，皇崗口岸係大陸，大陸嗰個口岸咧而家做緊重建，重建之後咧。佢其實喺啲圖度咧，我哋發現咧，佢係其實咧，亦都有傳媒爆過嘅，係喺舊年年十二月嗰陣時候，就係佢預咗條支線個位係比北環線咧喺落馬洲個位咧係有個站，咁依一個係之前喺香港嘅所有文件 就冇提過嘅， 冇提過。咁即係換句説，你以後搭下地鐵咧，其實唔可能送咗鐘喎自己，即係 咁誇張。 自動送鐘坐北環線入咗大陸口岸，即係唔需要再即係揾人壓銅鑼灣書店個老闆上嚟，係因為自動咧架車咧突然之間改咗咧飛咗過去，即係可以出現咁嘅情況。咁呢個河道區屬於呢個北環線啦。咁另外有一種咧就係、是叫做粵港澳遊艇自駕，我諗大家都冇乜聽過。應該又可以講多少少。 差不多十年前有件咁嘅嘢咯。 其實 嗰個就係、是、即係。 遊艇自駕遊， 自駕遊 係啦係啦。 但係遊艇自駕遊咧，其實我記得都係十年八年前，我都即係去睇到嘅一個 issue 嚟嘅，係啦。咁但係而家其實我哋講緊2017年咧，已經靜靜雞實施咗。 係咩？係 啊！ 嗰時我哋仲走去反對，我記得我同劍星你又走去舉個牌啊，成嗰啲 嘅。車嘅自駕遊。 O K O K。 船嘅自駕遊其實同期都有講嘅， 係 啦。咁但係就比較少人注意啦。咁船咧，我自己覺得個影響更加大嘅，即係佢會令到你個邊界都唔知去咗邊嘅，係、即係佢而家其實喺例如深圳，其實係可以 揸住船， 有啲註冊嘅一啲船咧，可以直接就如果佢申請到一啲可能 佢有牌嘅 咧，咁佢就可能係定一啲路線咁可以兜來香港咁樣去即係自駕遊啦。 咁佢唔使簽證嘅？ 佢個簽證咪就係以本身佢嗰個牌咯。係啦，即係例如佢本身隻船可能有本身一個牌嘅咁 樣，咁即係合法走私都得，即係我可以喺深圳裝一大堆嘢衝嚟香港，又唔使清關唔使成 嘅 喎。 好大嘅一個入境嘅漏洞嚟，我自己覺得係。咁但係其實佢實行咗之後咧，其實係冇乜數據冇乜資料啦。 係。 淨係睇到話喺大陸其實唔係幾受歡迎嘅。 O、okay, K， 即係冇乜人用。 都投訴業界好多投訴就話其實香港因為冇泊位。可以俾佢落嚟啦，咁所以咧，未來要起多啲香港起多啲泊位，咁、okay. 就可以做到呢啲即係成個粵港澳嘅一啲 遊艇生意 啦，咁樣係啦，咁就多咗人買遊艇，或者跟住可以發展到海洋經濟咁樣，即係佢嗰個呢、 海洋經濟， 即係個大灣區規劃其中一個就係話要發展個海洋經濟， 係、okay. 啦，咁所以即係遊艇自駕遊嘅，佢未來咧係會再想簡化嗰個出入境嘅，即係措施啦咁樣，你唔知道會簡化到去一個咩地步嘅，咁即係甚至係會去起多啲喺香港嘅一啲泊位係啦。咁其中一啲我哋而家見到唔知點解無端端香港成日話冇地咧，但係其實都要預好多地去起一啲遊艇泊位，咁你就會明白啦，係啦。即係例如其中一個咧，而家我哋即係政府搞嗰個明日大嶼，其中一個地方咧喺大嶼山北嗰個位叫欣澳啦，即係大家可能入。呢、這個迪士尼 咪有個欣澳站咯， 係啦，咁見到嗰度可能個海面咧，嗰、那個位置咧 其實未來咧諗住填海再做一個即係好大型可以接通成個區域嘅一個即係遊艇嘅大型會所嘅。 哇！ 咁嗰個位咧，我自己又覺得好明顯嘅，即係其實就係配合緊呢、這個。即係可能大灣區的遊艇自駕遊的一個發展啦，係啦。咁但係依樣嘢係咪我哋想要呢？即係或者佢其實未來對於即係咩叫關口，其實都會被重新定義咯。因為成個香港嘅水域或者所有香港嘅海岸線嘅邊界，其實未來都可以係關口噶啦。因為你如果有一隻遊艇落咗嚟，跟住駁只小船，跟住可以任喺一個唔同地方登陸。系啦，咁都可能系出現一個即係關口危機咯。 係啊，咁就即係冇關口咯，即係任冇掩雞籠任入啫。 係啦，咁無論係走私啊，係 II 啊，各方面其實都好大嘅隱我覺得係個入境嘅隱憂嚟嘅。 已經唔係隱憂，我覺得明憂咯。 咁我覺得佢其實成個政策就係可能佢係因為經濟主導先行。 嚇！ 係啦，即係我諗我要容咗你㗎啦，咁樣咁我。一起發展呢個大灣區產業，遊艇、海洋產業咁樣。咁而其實喺香港係大家會揸遊艇噶嘛，喺成個即係可能廣東省其實冇乜人係有對呢啲遊艇係有興趣嘅。但係佢想發展呢個事業咧，就要利用落到嚟香港呢一個咁樣嘅 即係個賣點啦。 賣點咧就要。納埋香港入去呢個成個大灣區嘅一個即係遊艇事業嘅規劃啦。咁搞咗呢啲咁樣嘅出入境嘅一啲政策出嚟，其實會佢冇諗清楚，其實佢裏邊當中係牽涉好大嘅漏洞嘅，係啦。咁導致到而家，例如其實未來你都唔知點樣繼續簡化個入境嘅程序啦，甚至其實而家個審批咧，究竟係邊個做嘅咧？即係其實。 即係邊個要批到一個咁樣嘅遊艇自駕遊嘅牌出嚟？究竟係邊個批嘅？ 相關新聞其實係即係而家好多係深圳主導嘅。 哦。 咁所以咧，其實更加就唔知嗰個具體嘅情況，亦都係好少一啲資料同數據去講到其實每一日而家有幾多咁樣可以落到嚟啦，係啦。甚至其實而家話停咗自由行，咁但係依一啲遊艇自由行係咪嘅？其實係一個窿嚟嘅咧，咁樣其實都係唔知道嘅。咁但係呢個就係未來佢會加大咁樣去簡化本身出入境嘅一個，即係有一個咁樣嘅窿咯。佢會令到成個香港咧，即係其實冇得再定義邊個係個管制站咯。 嗯， 因為你成個海域其實每一個位都係有一個咁樣嘅。即係出入境危機係冇被解釋得好清楚。 即係你冇入境，亦都冇清關呢樣嘢。咁其實呢、這個。嚇！即係而家已經發生緊㗎啦。咁我隨時即係走私啊，又即係運條友入嚟，咁你捉我唔到㗎喎。咁點搞咧？咁奇怪嘅。 好似之前講話啲封關咧，你封正兩個關冇意思㗎嘛。而家咧係另外一個層次啊，就係、是、你本身有啲管制站，你入境緊警署嘅動作喺度 check 你㗎嘛。咁要管制就 control point 啊嘛。但而家咧係原來有另外一個 uncontrol point 咧係。是香港所有的海域，即是大過你陸地上面的邊界，是整個海域，由東去南去西都是一個可以入嚟，可以即係啲遊艇，只要你有 license， 仲要深圳批嘅 license， 你就可以入嚟香港。係即係現階段，因為資料比較少啦，我哋都睇唔到入境處有 role 喺度， 係 即係有啲咩 role 係咪真係 海事處？ 海事處或者海事處啦， 但你話已經實行緊㗎啦，即係唔係一個討論嘅政策，而家已經落實咗嘅政策喎。 政府就會話討論咗好多年啦，因為已經係 咁已經落實咗啦嘛。 諮詢過 佢咁一如就好多其他嘅一中港融合或者中港合作嘅一啲計劃咧，係冇諮詢冇公佈， 即係簽 CIPA 咁咯，你都簽咗唔知嘅 有公佈。但是公布得很 零碎的嘛， 即多數會出現一情況就是、原來簽了一些、合作協議、然後就講係中可能廣東省政府和香港簽了合作協議，然後就在那個協議裏面可能只係得很 general 的一些很模糊一啲嘅綱領啊，但實質嗰個運作的細節、具體的細節係啲咩，所帶嚟的問題。是啲咩？呢啲問題點樣去咩積極？點樣去舒緩？ 冇嘅，係冇呢啲咁嘅資料嘅。即係喺一啲眾多嘅即係中港之間嘅合作，譬如你講 CEPA 啦，講大灣區啦，啊啲等等呢啲咁嘅協議，其實都係有咁嘅情況。咁依一個粵港澳即係遊艇自駕遊，固然係其中一個 係 大家都唔明白嘅地方。咁依個其實個 implication 更加大嘅，因為你知即係你諗下入境政策就係、是，喂咁你而家可能有個即係武漢肺炎嘅患者。佢咧係somehow識個朋友，原來喺深圳咧係有個遊艇自駕遊嘅 license， 咁車咗嚟香港嘅，即係衝關封咗嚟。咁你點受啊？你即係林鄭講話封關冇意思就依個概念啦。即係你真係封關冇意思，因為其實有啲關口係關口 is everywhere。咁而依個政策係最恐怖之處就已經實行咗，政府係冇公布過最新個實踐狀況係點樣樣。咁我哋亦都揾唔到任何資料，係究竟邊個可以話到事？而好多資料有趣地咧，唔喺香港揾得到，喺泰國揾得到咯。係啦，依個係粵港自駕遊嗰個嘅粵港澳講遊艇自駕遊嘅情況。 係會唔會有第二啲少少？因為時間唔係好多，有冇多一個例子啊？可以講埋。 東大嶼係啊，因為呢個我哋之前喺節目都有講過。 係。都講多次啊！ 高鐵嘅支線站嘅，依個咧就比較具體少少咧，好諷刺地喺深圳見到嘅。喺深圳嘅一個喺前海有個展覽廳入邊咧，又竟然有啲資料咧，係有個資料圖咧，係高鐵會有一個支線咧，係駁落去東大嶼人工島，將來東大嶼人工島係由前海駁過去。咁如果係個咁嘅規劃，其實就好即係呼之欲出啦，就係、是、其實呢個東大嶼人工島係咪真係即係好似之前政府講話係起俾嚟香港人去住公屋嘅咧，即係解決香港房屋土地問題嘅咧？即係我都唔需要多解釋啦，都無啦需要高鐵站咧。咁你打曬西九係咩？西九而家咩人住？咁依一個嘅又係另外一個可能將來有一地兩檢嘅一個情況出現，因為高鐵站本身已經係一地兩檢。先成為高鐵嘛，咁好啦，又係另外一個即係突破香港嗰個嘅，即係本身已有邊界嘅一個即係計劃咁啊。 嗯，咁但係一地兩檢喺今次呢個疫症嚟講，已經擺到明係好戇居嘅事啦。即係咁，你一地點兩，即係點可以一次個檢你即係當係入咗境唔入境咁，你有病咁我掟你去邊？即係呢啲問題，即係當然啦，所以而家就停咗啦，即係冇辦法。去講佢有啲咩嘢啦，直頭係。 但係將來一地兩檢會越多啦。第一個一地兩檢咧，其實就是深圳灣，係香港有笪地飛地啦 ，Anchorage 啦，落咗去深圳。第二笪咧就係、是西九龍高鐵站。第三笪咧有機會係呢個嘅皇崗口岸嗰邊，即係而家講緊北已經決定咗，即係深圳方面話已經決定咗係會有一條北環線嘅站喺嗰度出現。然後嗰度係香港嘅飛地，咁第四笪可能就係我啱講個東大嶼人工島。 嗯， 咁再加上呢個粵港澳自駕遊，即係嗰個遊艇自駕遊，其實你香港現有嘅邊界 都可以叫千瘡百孔去形容。 千瘡百孔、就是，即根本係即林鄭講話唔通關就係呢個意思咯。即其實佢意欲深長嘅真係。 我再補充多少少，其實啱啱講到河套嗰個關口咧，其實。河套區未來是會駁多一條新的橋咧，過去深圳河對面嘅，係啦。咁嗰條咧，啱啱就係講話可以俾一啲專才咧去通關嘅。咁佢用嗰個字咧，就話叫無感通關。 咩 叫無感通關咧？就係話啊，其實你要令到大家覺得好便利啊嘛。 冇 feel。 無論係實質嘅便利，同埋喺個心理上覺得哇，我真係喺深圳行落嚟咧，都好似覺得唔係過緊關咁樣喎。咁令到打破咗本身個心理嘅關口咧，就覺得真係可以跨地生活，即係佢個成個諗法咁。咁而佢話就會引進一啲人臉辨識嘅技術咧，就係、是、例如我過嘅時候咧，咁可能就啊，即係認到你，咁你連可能出 即係證件都唔使拎出嚟咯， 都唔需要嘅，係啦。咁依樣嘢，咁可能真係一條橋，咁你就可能係掂行掂過咯，係啦。咁呢個我覺得好，其實對於本身例如我哋講緊而家成個即係疫症爆發，因為疫症嘅傳播咧，就係另一種邏輯嚟嘅。即係佢其實係你去到一啲好緊急，好似而家咁嘅時刻咧，其實你係要盡量避免一啲 跨界的一些流動，但是這條界呢不停地被改造，而它改造的過程其實沒有，不是大家整個城市一起去，即有一個想法底下去做的、嗯、即我覺得即可能很多年的一些中港的一些規劃爭議都是講這件事，即不是說不想跟其他城市互動，因為香港一向就跟其他不同地方不同城市互動，是是是，但是現在你有些很大型的一些規劃好像是要夾硬逼你跟某一些地區融在一起、 嗯、 那 這個是另一個問題來的，你丟掉資源跟住你又沒有很多政策沒有想清楚的後果，其實會導致很嚴重的一些問題出現，而個問題亦都會導致到例如林鄭死都唔肯封關呢一啲咁現象，就係、是、因為佢背後一定要不停咁配合住呢樣嘢。咁、 嗯、 所以其實我哋今次即係學到一個好大嘅教訓，就係喺呢一種即係咁樣盲目不停咁樣去推進呢種 border 係啦，不停咁樣好似 拆除，以為自己拆除緊個border， 為咗例如一啲經濟嘅發展，甚至國家嘅策略咧，盲目地配合呢樣嘢係啦，即係。拆了但是沒有想清楚的後果呢，其實後果是更加嚴重。 我覺得很有趣，即是最後總結兩句，就是剛才你上一次講的 rebordering， 即是 ING 真的很有趣，因為你一直以為說、啊、我們幫香港和大陸拆除個邊境，但其實是什麼呢，就是你越是拆除有機會令到人地對著我們呢去建立一個邊境，那疫症這個是其一啦、啊、即所以我哋唔封大陸關，人哋封我哋關，咁人哋就同我哋 reborder 啦。咁另外一個就係、是、頭先 Brian 都賴咗一句，就係、是、其實高科技產品，你話啊，你以為話喺香港入好多高科技產品，然後俾大陸人嚟研究嚟做咧，咁好似係方便咗大陸啦，但係其實都會引發個結果就是人哋 reborder 我哋啦，就係、是、你咁鬼精嗱，即係你咁玩嘢話將啲嘢掟曬落香港，其實都係俾大陸，咁我不如封埋你個香港佢啦。嗱，即係呢啲就係嗰個 reborder 嘅互動嘅一個狀況啦。 同埋嗰個我哋講 reborder 呢個過程都唔係淨係界，你見到其實佢已經唔係以一條界線出現，係以一個區啦，即係例如內地口岸區咁樣，即係一地兩檢呢種新嘅一種方式嘅一種管理啦，甚至係成個海面嘅，係啦，即係一個面嚟嘅，係啦。咁即係成個過程其實亦都唔係停留喺即係可能物理上嘅一啲邊界，而係。甚至是身份的邊界，即是你不停地盲目容你的，即是所有香港人都會覺得，我更加會覺得我自己是香港人的，因為你不停地做一些很令大家覺得很厭惡，或者一些你害緊本身你自己的人民、嗯、即是你在武漢無端宣布封城，跟住啲人就走曬，即是封城之前咧，跟住就傳到周圍都是，咁你冇得話即是可能條街見到個武漢人行開就叫佢。即係呢種就叫歧視喎，即係冇得咁樣講嘅，因為其實成個過程你唔單止係即係建立緊一啲新嘅即係可能物理嘅邊界，而係同時間咧，即係你係建立緊一啲身份嘅邊界，係、嗯、啦，身份嘅邊界你見到依十年八年香港嘅市民其實更加強烈嘅對於自己嘅即係身份嗰條邊界嘅劃定係好多討論嘅，而依樣嘢其實就係當代。政治理論更加即係有興趣探求嘅、 嗯， 即係唔係純粹以前講主權、 嗯、 或者一啲好基本嘅一啲政治嘅一啲即係可能原則咯，而係調轉下嚟講邊界，邊界更加好體現到而家例如主權或者各方面嘅一啲問題咧，點樣影響緊我哋而家嘅日常生活？ 我諗呢個邊界呢個問題真係非常之豐富，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層次啦。咁啊，今日嘅時間嚟到即係差唔多啦。咁啊，最後咧同大家講多兩句，就係因為疫症嘅關係咧，咁啊係好多唔同嘅單位啊，都面對好大嘅經濟啊，或者係一啲營運嘅問題。咁啊，包括城寨都需要大家繼續支持啦。而本土研究社亦都會繼續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我哋。咁有興趣捐助我哋咧，都可以留意我哋嘅好多唔同嘅連結。咁啊，今集時間到呢度差唔多啦，希望下一集再同大家見面。多謝各位。Thank you.